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们今天本来打算的谈论的话题是人民币贬值的问题，但是呢，在我们正式谈这个话题之前哈，必须跟大家先报告总结现在关于天津爆炸的新闻的最新的情况。那非常突然，在昨天晚上的11点20分左右，天津港瑞海公司所属的这个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那么根据我们现在从其他的媒体获得的最新消息呢，根据这个天津泰达医院的殡葬负责人介绍，今天医院呢已经是接受了42具来自天津滨海新区爆炸现场的遇难者的遗体。那么在早上9点多钟的时候，我们看到新京报有一个报道，天津爆炸已经是导致了36名消防官兵失联，2人死亡，33人受伤。所以呢，现在到底现场的这个灾难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着。那在下午4点半的时候将会举行爆炸事故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那么届时呢将会向媒体公布现场搜救、伤员救治进展的情况。那么有关工作小组负责的人员呢也会在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那么在事故发生后不久，就是相关的负责人已经是被控制了，这是今天凌晨6点43分的消息。 对， 那这个事件呢发生的非常的突然，那我们会为各位持续的关注，我们也在尽我们的全力在联络在第一事发现场的这些记者朋友们，希望他们可以向我们准确的报道现场到底正在发生一些什么，接下来的救援的情况到底是在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请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对， 要关注我们的三电话新闻节目。那我们还是说回今天的正题，人民币的汇率战的问题。虽然还没有到达汇率战这么一个地步，但是已经有很多人是有这样的担心了。 嗯， 那这个人民币的贬值呢，也非常突然。那到了礼拜3的时候是第二次了引导这个人民币贬值，央行那震动了亚洲各国市场，也引发各国对中国经济走势的担忧。现在的央行呢是把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设定为6.33:1，那礼拜2的时候呢是有下调了1.6%，那这是中国94年以来第二大单日的这个贬值的幅度，那最大单日跌幅出现在礼拜2，人民币当天的贬值接近2%，所以呢，这个牵一发动全身吧，因为中国央行的这个举动，就让亚洲各国的货币也随着出现2连跌，股市呢也普遍的下跌，比如说像新加坡和印尼主要的股指跌幅都超过了2.5%。 对，我们也看到美国有国会议员就出来指责说中国操纵汇率，然后但是呢，咱们这边的央行他就发布了很多数据，因为之前其实早有经济学家就预期人民币是需要贬值的，因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出口额在持续的下降，甚至出现了负的增长，所以贬值呢其实是为了振兴国内的经济。而且呢也有经济学家出来就解释说，因为美元其实一直中国对美元是在上升的，所以没有一个货币是只有升没有降的这个先例的，所以这是一个自由的调节，而且也是为了人民币迈向国际化取得特别提款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但是呢，中国货币的突然间贬值哈，也会引起外界对于中国官方对于中国经济的这个信心到底还充不充足，会不会也表明中国对目前经济状况的担忧其实在越来越增加。那北京方面可能会担心今年达不到这个7%的经济增长目标，尽管政府向国有银行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比如说让他们向愿意这个投资新工厂新设备的企业提供现金贷款，也尽管政府加快了对高速铁路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步伐，但是似乎看上去在经济增长方面仍然没有起色。那 这个我们看到上海和深圳的股市哈，在六月下旬七月初的大幅下跌，就是尽管政府非常积极投入的史无前例的这么一个救市，得到了缓解之后，但是好像也削弱了国内的这个消费的需求。比如说有这个需求前导性的汽车制造商们已经宣布说上个月的销售额出现下滑，比如说福特汽车上个礼拜五就说跟去年七月相比呢，今年七月份的销售额下降了6%。但是与此同时，就像春雨刚才介绍的，就国际方面的这个反应也是不一，像美国就很不乐见，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又积极回应中国央行的行为。他们在一个声明中说，中国央行的做法呢，似乎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举措，它应该允许市场力量在决定货币中起更大的作用。但是声明中又补充说了这么一句话，具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还取决于新的机制在实践当中怎么样去落实。所以这也是给了我们很多分析的空间啊。那今天我们是请到了很多位财经界的专家来帮我们解读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人民币贬值的话题。 对，其实我们也想知道人民币这次到底为什么贬值，包括将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贬值。我们首先请到的是中国农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人大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向松作教授，我们来听听向教授是怎么解答这个问题的。 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国内现在出口上半年的形势确实不太好，现在保稳定出口稳定增长的压力比较大，出口企业对这个人民币汇率，特别是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升值，一直有非常强烈的抱怨的声音，客观上确实是存在，特别是因为外围的这些货币欧元日元持续的贬值，对人民币造成了巨大的这个压力，内部因素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随着美联储这个加息越来越接近，那么看起来现在美元继续走强的趋势很难改变，人民币虽然是盯着一篮子的货币，但是主要还是跟美元挂钩比较多，所以如果美元加息以后继续持续的升值，那么人民币会紧接着跟着有个升值的步伐。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改变我们人民币汇率目前这个中间价的形成的机制，同时市场预期确实也有非常强烈的这个贬值的预期，所以一旦这个价格的形成机制改变以后，马上就出现了连续两天的贬值。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回归，其实如果从市场力量来看也不算是一个非常突然的行动，其实从去年已经有很强烈的呼声，包括经济学家也有很多人希望央行尽快采取这个贬值的动作，现在看起来这个贬值的动作其实还是有些晚。 未来人民币有可能会进一步再贬值吗？ 我想人民币可能还会有继续贬值一段时间，但是整体的贬值的幅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汇率主要是它相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在贬值，实际上如果看人民币相对一篮子货币，它并没有贬值，它仍然在升值。那么如果你要算对一篮子的实际汇率，我们所谓的 real exchange rate， 这个其实升值的幅度更大。所以怎么看待人民币贬值，不能仅仅只看它对美元的这个名义汇率，对名义汇率好像这两天贬值的很大，但实际上年初它还在升值的，而且这些年对美元持续已经升值，名义汇率已经接近40%了，所以这个不能完全简单的这么贬值了两天就看作是人民币是在一个贬值的通道，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全球金融海啸的时候，当时人民币的汇率是6.8，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当时应该是贬值的，应该回到7以下去，但是后来又持续的开始升值了，这个里面的因素当然非常复杂。所以现在人民币这么一个贬值的幅度，我个人认为国际资本市场、国际社会其实完全没必要这个大惊小怪。即使今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幅度超过10%，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值得很奇怪的，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对人民币前期的升值的一个纠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国际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它这个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日元自从搞量化宽松以后，日元贬值的幅度已经超过30%了。欧元只搞了量化宽松以后，它的贬值的幅度已经也接近20%。在这么大的背景下，人民币如果还持续维持这么一个固定的汇率水平，当然对中国的经济本身是不利的。这一点我们要必须很清楚，也没必要去遮遮掩掩的，要说得非常的清楚。 意思呢，可能就是说大家没有必要太惊慌，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回归的这么一个表现。 对， 不过呢，对于外面来说啊，他是觉得，哎，这个可能传递出另外一个信号，就是说中国会调整这人民币的管理方式，就是让人民币的币值更加紧密的反映市场的力量。那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我们看到后面它的这些一系列的反应。那对于很多解读的人来说啊，就说我们的政府啊，他希望办到两件事，但这两件事当中呢又经常会存在的冲突。首先就是要保持经济的平稳的运行，把增长率和就业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同时呢要让人民币成为优质的全球性的货币，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外交目标，并且巩固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中心地位。那有人就尤其是外媒了，他们会觉得在这次央行啊这么一个举动背后呢，可能是更加直观的反映在这两个目标实现当中过程会有一些矛盾的时候。 对，其实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要稳定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这个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现在的媒体就在帮老百姓算这个账，说你现在在花多少人民币去换多少美金，你可能要比之前就换到了少了多少，所以很多人就说，哎，老百姓的资产手里的钱是不是贬值了，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真的是过度解读了。我们再来听听向教授他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这个担心是一种过度，或者说媒体有这么炒作吧，要吸引眼球。公众老百姓所持有的外币资产，在整个资产里面占的比重应该是极其有限的。很多老百姓其实根本就没有外币资产，当然有些富裕家庭里面、富裕的个人里面，他有一些外币的资产。那么人民币贬值对于他们看起来账面上是有一些影响，但是这个取决于他未来的资产配置在哪个货币上面。所以这个不能一概而论说人民币贬值就会造成这个居民的财产缩水，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媒体上他是为了吸引眼球，什么人民币贬值以后，用10000美元去换10000人民币换美元，你要多要换1000美元要多付多少钱，换100美元要多付多少钱，算这种账。但事实上中国人到海外去旅游的人数尽管近年在不断的增加，但实际上持有外币资产的中国老百姓在他们总资产里面占的比例还是很低的，所以没必要这个大惊小怪。 哎，但是同时我也听到另外一种分析啊，就是说大家可能对于现在经济增长的这个信心就没有之前强，那随着大家对这个人民币信心的消退呢，可能很多的民众都会有这么一个意识，就是说他们会以个体的或者分散的方式就参与到所谓的把这个资产美元化的过程。因为根据央行相关的规定，中国居民每年可以有50000美元的兑换的这个换汇的额度嘛，这相当于一个什么呢，就是好像一个蚂蚁搬家的过程，就是当参与群体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就会对银行体系带来巨大的支付的压力。而实际上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像这个人民币汇率风险啊和兑换美元资产啊，它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的一个话题。所以有人就会担心啊，说人行对汇率中间价的这种精心的设计和操作，它完全可能带来就是想不到的这个后果，就是说会刺激民众的风险意识，来激发更多的普通民众的兑换的行为，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个逆向的反应，就是将来会形成一个强烈的资产兑换的压力。那经济体内过量的人民币的流动性呢，就像一个超级堰塞湖，如果是在配合恐慌情绪引导的这种大众的从众的行为，它很容易在短期内就会形成这种所谓协同性的兑换的行为。这当然也是一种担忧了哈。虽然现在这个人民币的汇率风险还仅仅是一个公共话题，慢慢的在升温，但是呢它未必形成了一个现实性的危机，所以呢有些担心可能真的是比较多的。 对，我也就这种担心请教了这些专业的学者，我请教了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的院长谭雅玲女士，她就跟我说现在大家都排队去换美元，但是你真的换完美元你放在手里有什么用呢？你想好下一步的打算了吗？你是要打算进一步去做投资理财，还是要做什么？如果你只是把它换在手里的话，你从增值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保值的角度来说，它可能是可以保值，但是如果说有一天美元跌了呢， 我们的百姓能够承受它下跌的这种心理负担吗？可能也不能够。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是盲目的跟从性的，其实并没有真正做好下一步的打算，只是大家都在换，哎，大家都觉得美元要升值，人民币要贬值了。如果有一天美元真的不像大家想的那样继续坚挺了，那大家有没有想好怎么去承受这个后果？ 对，但问题是会不会人人都会有这么理性的思考的过程？会不会？ 对，对于专业人士来说，他就说了，如果你真的想要增持美元的话， 那你一定要做下一步的操作。如果你仅仅是把它放在手里存在银行里，其实对百姓来说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操作也是为了人民币它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好的被接受的程度，成为一种国际货币，尤其是中国可以获得特别提款权。我们也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另外一位专家，他是清华大学 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也是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的常务理事周世简先生，他对这个货币对贸易的促进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我们来听听周先生是怎么说的。这标志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进入特别提款权目前只有四种货币，就是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进入特别提款权实际上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它关键是进了特别提款权之后， 220个国家和地区就自动把你的货币当做外汇储备收存起来了，等于人民币迈向国际化迈出了关键重要的一步。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货币的使用，现在人民币使用在世界上排第五。那么你要加大人民币的使用，就是我们外贸现在已经是今年可能是30%左右的进出口使用人民币来结算啊。 那加入特别提款权，从第一个条件，中国的贸易额来讲，早就达到条件了。09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就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一。13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这个 IMF 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在过去的5年里，该国的贸易额在位居世界前列，这个已经不存在任何争议了。 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该国的货币能否可以自由使用，这里美国就抓住两条，一个就是汇率是不是放开自由浮动，第二个就是资本项目下是不是完全可以自由兑换。那么现在我认为呢，中国要加入特别提款权，在这两方面都要有所进步。那么汇率放开， 这个是13年9月5号习主席在20国峰会上向世界承诺， 中国将有步骤的使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我认为这是一个条件。再一个最近的因素就是7月份的外贸数据公布，7月份的外贸数据公布，内行业内人士可以讲，今年头7个月的外贸数据用4个字来形容：惨不忍睹。外贸对中国 GDP 的贡献大家都知道，三驾马车之一。 现在中国的外贸的这匹马已经沦为一头瘸腿的小毛驴了。你出口一至七月负 0.9， 你外贸的贡献在哪儿？对 GDP 的贡献在哪儿？所以这就促使了央行尽早动手。我认为直接导火索是这个7月份的外贸数据。 好，这个清华的这位教授就是说主要还是因为外贸的 成绩表现不佳，这样呢可以增加出口，因为会让中国的这个外贸的制造业的成本它会低下来，是吧？而且很多经济学家其实早在上半年就已经预期人民币是要贬值的，但是大家可能 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7月份的这个贸易数据实在是太差了，所以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拯救经济的发展形势。不过呢，还有另外一个考察维度，就是说呢，它会不会给中美之间的这种外交带来一些风险？那我们知道呢，习主席呢会在下个月去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本来是觉得这些议题设置方面哈， 没有会想到会有这个突如其来的中国货币的汇率的问题，因为你看到美国国内呢有很多的声音，他们有很多的议员就批评说， 中国在玩弄规则，就操纵人民币汇率，来令到美国工人无路可走。 嗯， 那中共政府呢，这些年非但没有改变这种做法，似乎还在变本加厉。所以呢，中国这样的一个在金融方面的动向，会不会真的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些暗涌？这个也是值得去观察和讨论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来继续请几位专家跟我们一起解读。三千块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天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如果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的采访的这些人士哈，能够反映美国的实际情况的话，那感觉美国反应还是挺激烈的。比如说呢，有议员叫舒默的一位参议员，他就说人民币贬值可能会降低他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为一种主要货币的机会，就是这个进入 IMF 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可能性。他讲，除非中国停止人为的压低人民币汇率，否则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绝不会考虑将人民币，绝不应该考虑把人民币作为一种全球的储备的货币。那似乎现在的这些从美国方面传递过来的信息哈，就是感觉有一种微妙的较劲。 对，其实美国一直在指责中国是操控人民币汇率，但是对于操控这个词儿，貌似中美包括我们请教了台湾方面的专家，他们都认为可能大家有不同的解读。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下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系的教授沈中华教授，他是怎么来解读操控这个词儿的。 好，沈中华教授。 我们通常说美国是官方，可能有他政治的想法，所以他会用操控这两个字。那我们在台湾都会用说这是央行的参与市场，那不管用哪一个名词，中国大陆因为它这个市场的汇率没有完全的开放，所以就这一点来讲，它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避免美国的这样子的指控，因为它还是一样，它自己也讲啊，我现在是慢慢的让人民币国际化，所以我慢慢的让它国际化，这句话中国大陆解读不是操控，美国解读就是操控，所以两边对操控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 哎，定义不一样，所以导致大家理解也完全不同。 所以就是沈教授的意思，在人民币完全开放之前，美国永远都可以说中国在操控。 嗯哼。好，那到底是不是操控啊？就是接下来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所谓的贸易战开打的话，那中国方面尤其是跟美国方面在较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应该去怎么样做？那现在对于美国的这种指责，中国应该怎么样去回击吗？ 对，我们还是再来请教一下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所中国贸易协会的理事，他其实长期在美国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商务部工作，所以他对中美贸易非常的清楚，也对美国的政治有相当多的研究。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美国对中国的指责的。 这个事儿啊，到现在美国政府方面的反应还是可以的，现在就是国会有的议员又跳出来了，说中国是操纵汇率。不过这个事儿要这么说起来，你美国没有操纵汇率吗？去年的七月份美元的指数是79，今年的3月13号美元升到了100.29，然后呢美国就外汇干预，就把汇率又压到了94-95，最近又恢复到97，你没有操纵吗？是不是？所以这些问题啊，不要随便给人家扣帽子。我认为这一次你刚才用这个词儿用得很好，我也想用这个词儿，这一次是汇率调整，不能成为持续贬值。 嗯， 为什么叫调整呢？我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方面就是今年以来呀，我们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跟着美元一起升值，造成了现在人民币除了对美元以外，对世界所有的货币都在升值。我给你简单说几个数据， 最近这半年多，俄罗斯的卢布对美元贬了40%，巴西的雷亚尔贬了34%，土耳其的里拉贬值了24%，澳大利亚的元贬值了23%，墨西哥元贬值了20%，欧元贬值了18%，加元贬了18%，日元贬了18%，南非的兰特贬了17%，印度尼西亚的卢比14%，而人民币升值了12%。你这个状况造成什么状况？中国的外贸企业就没法干了。中国的外贸出口去年还是增长了8%，今年1至7月竟然出现了-0.9%。国际经济环境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主要原因就是人民币标着美元，跟着美元一起升值。这个没有道理，为什么呢？我曾经批评过央行，你们这样做不对。央行的所谓口径是意思对我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是个什么概念？美元隔断了跟黄金的联系之后，世界的货币汇率就发生了动乱，乱了。1974年1月，国际货币组织在牙买加开会，确定了牙买加体系，他就确定了各国的汇率有三种动法，一种就是盯住美元，34个国家和地区，譬如你所在的香港，就是盯住美元，跟美元一起浮沉。34个国家和地区，然后呢，西方的主要国家实行自由浮动，然后还剩下160多个国家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什么叫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就是一种自己的货币要对等一篮子货币。过去多少年来，人民币对住包括美元在内的11种硬通货叫一篮子，就是那个提篮的篮啊。一篮子货币，这样一来，因为现在美元升值，欧元、日元都在贬值，澳元、加元、瑞士法郎都在贬值，那么人民币就不应当出现大幅度升值。央行采取做法，所谓保持稳定，实际上就是标注美元，跟美元保持稳定了。 嗯， 我认为这个做法是错误的，违背了一篮子货币的比较方法。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是央行在恢复。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人民币这个浮动的汇率。我们的人民币汇率浮动，从原来的浮动从0.3扩大到0.5，扩大到1.0，去年3月17号扩大到2个百分点。那么2个百分点呢，就意味着是1毛2分钱的浮动。现在的趋势，我估计很快就会宣布，人民币的汇率浮动扩大到3个百分点。3个百分点就是什么？就是1毛8分钱。这样的话呢，让汇率呢逐步走向自由浮动，这是准迈向市场化必要的一步。所以我认为这个做法也是对的，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一句话就能问住美国人：什么？世界上有哪一种货币，包括美元在内，只升不降的？你给我举个例子，你美元只升不降吗？你怎么能要求人民币汇率只升不降呢？所以现在我认为这样做，一个是加大了人民币汇率浮动的这个幅度，让人民币更加趋向市场化，这是人民币走向汇率自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现在就会出现了一连两天汇率在下跌，但是不可能持续下跌。为什么？没有这个基础。我们今年上半年的外贸顺差1042.4亿美元，居与去年同期相比扩大了152.6%。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外贸顺差这么大的时候，不可能持续贬值。另外，中国的经济总体来讲是比较平稳的，就是今年能保证7.0左右，就是降到6.8，对于这么大一个经济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GDP 超过10万亿美元的 GDP。6.几还也还是正常。美国17万亿的 GDP， 它每年能增长超过3个百分点，就是达到了繁荣。所以你块大了，增长的幅度就不可能10个点，对不对？翻不动了，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整个是在调整产业结构，那么总体来讲还算是平稳的。 7.0 6.89 我认为这都是正常。 嗯， 而且今后呢13.5我们预测就是中国的 GDP 增速平均是6.0到6.5左右，年均可能就是6.2左右。中国现在经济增长关键不是量而是质，要调整产业结构，利用这个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淘汰落后的产能，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这是当务之急。另外呢，淘汰落后产能也就顺便治理了环境污染。 好，听这个朱教授的意思呢，应该是说这次人民币贬值是对我们来说是有诸多的好处的。 对， 关于美国到底怎么样去指责我们议论，我们完全不用去在乎。而且呢，现在跳出来说的也就是议员们，是吧？但是你看官方，他们似乎也没有这么的强硬。比如说美国财政部，他们在礼拜二的时候就发表一个声明说，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变化怎么样开展，持续敦促中国加快改革步伐，包括采取更多措施，从而转变为市场导向的汇率浮动体制，转变为更加依赖国内需求的这个经济模式，这是中国之前阐述的目标，同时也最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所以呢，从美国官方的这个表态来看，似乎他没有这种非常粗暴的去指责我们，似乎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还显得比较的克制和冷静。 对，但是有些议员可能他们也是有自己的政治需求，所以把这个就指责中国在操控汇率。但是美国其实说中国操控汇率不是头一次了，而且以前以往的中国和美国的政府的高层的交流和会谈都会谈到中国人民币汇率的这个问题，甚至是高层领导人的会谈都会谈到。但是这次马上9月份习近平主席会访问美国，到底会不会谈这个事儿，又会不会之间有决裂呢？我们再来听周先生是怎么说的。9月份习近平主席要去美国访问嘛，然后会不会双方就会针对这个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有一些交锋？ 那有可能。为什么这次6月份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已经美国的财长雅各布卢就明确提出来希望人民币继续升值，他说人民币币值还是严重低估，这实际上是美国单方面的意见。今年6月份国际货币组织专门就这个事发表了一个声明，明确讲人民币汇率不再低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管世界各国汇率的，他这个声明是非常权威的，等于美国是从自己一家私利来说人民币。美国的理论是什么？外汇购买力评价。你知道美国人认为一个美元应当兑多少人民币吗？3.4，中国接受得了吗？他根据什么？就是根据汉堡包，在纽约买一个巨无霸汉堡包多少钱，在北京买一个多少钱，然后一除3.4。这个外汇购买力评价实际上根本不科学。外汇购买力评价的目的是什么？把发达国家的 GDP 都压缩了，把发达国家的 GDP 都提高了，所以发达国家一般都不接受这个说法。这是美国一厢情愿搞出来的。你人民币升到3.4，小王你想一想能做得到吗？国际货币组织明确声明人民币汇率已经不再低估，你美国自己就这么说低估，那你美国一家说了算？国际货币组织是全管理全世界金融特别是货币汇率的，是不是？这是最权威的机构啊。在美国完全是为了一家私利，他为什么？因为人民币本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几十年来美国打压德国马克升值，打压日元升值，打压新台币升值，打压韩元升值，打压人民币升值，解决了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外贸逆差吗？没有。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外贸逆差，大量的逆差还是存在的，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外贸的顺差和逆差是一种市场行为，不是由汇率决定，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商品是不是物美价廉，是不是有竞争力。另外我再多说几句，去年前年美国海关公布的数据，美国对94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贸易逆差，这难道也怪人民币汇率吗？美国对中国有贸易逆差，你可以怪人民币汇率，对不对？你对9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贸易逆差，这也怪人民币汇率吗？人民币还没有成为国际货币啊， 另外从1971年美国就出现了外贸逆差，71年还没有中美贸易啊，也怪人民币汇率吗？ 谢谢。 所以美国的理论就觉着一个国家的汇率怎么怎么样，就能够解决。美国现在对德国、对日本、对台湾、对韩国，是不是还存在贸易逆差？这么多年了，对不对？80年代初打压马克，85年就广场协议打压日元，88年打压新台币，90年打压韩元，新世纪以来打压人民币，这都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事实。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哪一个国家地区打压升值之后，他对美国的外贸，美国对他的外贸逆差解决了？你给我举个例子。到广交会最活跃的商人是美国商人，中国对美国出口这么大量的商品出口，是中国商人拿车拉到美国，拿船拉到美国强买强卖吗？还不都是你美国商人跑到中国来订的货呀？那你为什么跑到中国来订货呢？你还是喜欢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对不对？美国报纸讲，美国人一天24小时离不开中国货，那你说这怪谁？中国商人有这个胆量到美国去强买强卖吗？美国政府也不允许啊，对不对？你还得从美国自己的竞争优势下降这个角度来衡量。现在中国的农民工工资确实提高了，咱们现在就说1个小时3个美元，美国的一个工人1小时工资是22个美元，你说劳动密性产品怎么竞争？所以美国一方面打压人民币，单方面打压人民币升值，它过去的历史并不光彩，马克、日元、新台币、韩元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好，说来说去呢，还是觉得我们贬值有理啊，美国不要横加指责了。那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好鸟，是吧？他自己不是什么好鸟，不是也不是什么好鸟。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来听，关于亚洲国家。 对，因为在这次人民币贬值之后，亚洲周边的各个国家币值都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然后就比如说新台币呀、韩元呀、日元呀，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越南盾啊、泰铢啊等等都贬值了。那这个到底跟中国的人民币贬值有没有关系？他们是自愿贬值的还是被动贬值的呢？ 好，等会儿来听。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看到人民币在大幅贬值之后呢，亚洲市场呢是在持续的震动。那到底呢这些新闻串在一起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亚洲国家的这个货币的贬值到底跟中国的这个货币贬值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是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的院长谭雅玲女士，我们听听谭女士是怎么说的。 如果把亚洲货币下降跟人民币连接起来太牵强了。第一呢，我们的人民币呢只是本币，它不是自由兑换货币，所以它跟整个亚洲周边货币的贬值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的汇率的价格是影响我们市场的这个因素，而不会影响到辐射到其他国家。那其他国家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多是在于美元，因为他们都是单一盯住美元嘛，如果美元的指数发生变化，可能会影响这些国家的货币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把人民币贬值说那么严重的话，我觉得市场有点说辞过度了。第二呢，就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贬值本身已经开始了，因为这一段时间，第一，美元指数稳定，美元指数的稳定相对是在一个向上的区间当中，所以其他货币贬值的压力会比较大。第二呢，就是这些国家的股市都不是特别好，而这些国家股市背后可能跟经济基本面有特别大的关联，再加上美元指数是在升的话，对跨国公司的利润不太有利，所以跨国公司在亚洲地区也存在着收缩和调整，这样对亚洲国家的货币也会有影响。综合分析吧，可能主要的影响依然在发达国家，第一，发达国家的经济，第二， 发达国家的汇率，把循环的这个关联和重点的要素剖析清楚了以后，这样人民币贬值就是我们国家内部自己的一个价格和政策的调整，跟其他国家的关联在于心理上的这种影响，因为经济全球化把大家的心理的连接都绑到了一起，但是实质的连接会不会发生这种结果，我觉得未必。 好，唐老师的说法就是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 对， 因为主要呢 这个反而是受到发达国家他们经济发展的影响，对这个亚洲国家的汇率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亚洲各国在这次人民币贬值之前都有压力本国的货币是不是要贬值，因为在整个的亚洲国家亚洲区他们的对外出口贸易都有下降的趋势，所以好像貌似货币贬值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办法，所以这次人民币贬值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个机会一起贬值，所以很多国家反而是乐见其成的。我们再来听一下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系的沈中华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其实亚洲各国最近出口都不好，大家只是在找一个最佳的时点来做一个汇率的调整，但是我总不能够随便的就说我要贬值，因为这样子呢，全球美国也都会责怪亚洲国家。以台湾为例好了，出口已经连续五个月出口成长率是负的，可是台湾的出口减进口还是正的，那你要选哪个时候贬值呢？我们的出口商一直希望中央银行贬值，中央银行说这是一刀的两刃，我如果贬值那对另外一个进口商也不公平啊。好，总算现在中国大陆他带头开第一枪，那我就有一个合理性，我就是跟随他进行贬值，大家也不会怪他。所以亚洲国家你看最近整个的区域的经济成长率都不高，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在第二季甚至只有还不到 1%, 0.6%, 台湾会贬，那韩国也会啊，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也不过2点多，台湾和韩国的出口产品很类似，竞争力强，那台湾要贬韩国当然也要贬啊，那日本又和韩国的出口有高度的联动，那大家当然就会贬，那再加上早期美元的升值早就造成马来西亚印尼的贬值啊，所以你就看起来整个亚洲都在贬，印尼马来西亚是早就开始贬的，不是最近才启动的，日本也是安倍的三支箭也早就是弱势日元的趋势，那台湾韩国也趁这一波贬，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亚洲整个都在贬。 但是像这次主要是大家主动贬值，还是说也是受到人民币贬值的影响，有点被动贬值的意思？ 主动里面混杂着被动，被动里面混杂着主动。第一，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其实台湾早就有这个贬的意思了，以前只是微微的微调往贬的方向走，不好意思，明目张胆。现在你既然人民币贬值了，你是盯住美元，我也是盯住美元，你贬我不贬，变成我升值啊。那韩国也一样啊，再加上台韩是高度竞争的出口产品，所以你说中国大陆开第一枪，我们跟着他走，这个是被动的，但是其实我们心中老早就想贬啊，所以又是主动的。如果我现在经济体系很强，出口强劲，高得不得了，你说中国大陆贬值我会跟着贬吗？也许会，但是绝对没有像现在这么明显。 好，最后呢我们还要听听谭老师跟我们分析啊，就是说现在这个普通老百姓他们在这种看上去比较突然的这些政策面前哈，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的心态。 对，而且很多时候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反应，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外贸企业出口企业他们其实是借外贸之名，实际上是在做金融投机之实，所以我们来听听谭老师是怎么讲的。 货币贬值以后它对实体经济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外贸的出口，那你如果货币贬值，那是减轻你的成本压力啊，对你的商品竞争力是有好处的呀，对不对啊？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是继续的扩大商品生产的，而我们的商品生产有没有含金量，有没有技术含量，要再直白说有没有品牌的效应，我们这些都没有啊，那你这个货币贬值 对你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对外贸的推动作用就有限。而最为重要的，我们中国市场叫经济冷金融热，为什么？大家干的不是跟自己的本职本岗和主业有关的事儿，干的都是金融投资投机类的事儿。外贸企业干的是外贸，不是外贸企业是通过外贸的这个名头和这个平台，他去做汇率和利率议案的这种掉期议案的这种套利议案的这种对冲，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啊？对不对啊？他是利用他这个名头去做更多投机性的这个生意，而不是做生产类的生意。那你这个货币贬值就没有意义了，就跟我前面说的，它是一种恐慌的心理，对吧？他认为这个价值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呀，他就要去放弃这个货币。那这个说什么哪个地方什么兑换都已经排起了长队，我觉得它就是一种连锁的反应，而且对金融的认知和生产的这个关联，已经失衡了。我觉得增持美元资产，首先它的目标地是什么？它就是为了保值，拿着美元资产一点问题都没有。第一，美元资产的优势和霸权存在；第二，美元资产未来的利率回报率存在，对不对啊？如果你拿着美元资产，你没有任何想法，你没有任何设计，你就是跟风头追潮流，那这就没有意义了。因为第一你自己不懂，你拿着美元资产能干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对不对？第二，你看着整个市场的价格，你不懂，你也不明白这价格会怎么走。那如果美元升值了，你会心里都很安稳；如果美元贬值了呢？而且美元贬值的可能性非常的大。那在美元贬值的时候，你承受得了美元贬值的这种压力吗？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好，这个就是相当于给老百姓和给政府都提了个醒哈。就现在尽管说人民币它在贬值，原意呢可能是促进咱们本身的这个经济和贸易和出口，但是不见得有可能会事与愿违。那对于老百姓来说，也不要去盲目的去投机哈，也要是掂量，如果你不懂大势的话，这个势头的事啊，可能最后损失的还是自己。 对，因为不管是人民币的汇率，还是之前我们大家都热衷的股市，好多时候其实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汇率和股市会这么变动，大家就一窝蜂的都进去了。更多的时候大家是有一种投机的心理，但是如果说真的不清楚背后的这些原理和它的发展脉络，那往往其实最后受害的都是老百姓自己。 好，那今天的三立化新闻就是这样，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想我们讨论的，或者有一些选题的建议的话，对节目的有一些意见的话，都可以在新浪微博告诉我们，搜索三立化新闻就可以了。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